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黄小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童心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些年，黄小秋像亲人一样关照自己，跟他诉说琐事，他总是安静地倾听。偶尔冲得发火，黄小秋没心没肺地付之一笑。每过十天半月，黄小秋总会给自己带些零零碎碎的东西，有时是从乡下刚摘回来的水果，有时是黄小秋绣的一双鞋垫儿。就是这些不值钱的小物件，让两个人越走越近，好的不分你我。可这样的姐妹情深经不起推敲，一细琢磨会让人不寒而栗。黄小秋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嗜好，似乎都是铺垫。每每遇到难办的事，都会来找童心求援。小到经济困顿，家人住院，大到工作调动，福利分房。童心为黄小秋的事，求过赵腾飞，求过吴美英，也求过赵志平。在童心的帮助下，黄小秋在所有的大事上都没吃过亏。这么一算，在和黄小秋的交往中，童心只在地位上占了上风，黄小秋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上次为了给刘学民调动工作，童心把黄小秋介绍给吴美英。从那以后，黄小秋就没少往吴美英家里跑，一来二去越走越近，早把童心这个牵线人扔在了脑后。黄小秋变了，他已经成了吴美英的说客，再也不是那个替自己着想的好姐妹了。黄小秋劝说自己的那些话，看似为自己着想，实际上表达的都是赵家人的意思，只是借黄小秋的嘴说出来，披上了一层体贴的外衣而已。想到这里，童心不敢再往下想，这一城的生活